《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64章。其实大部分人都有这个咁嘅经验嘅，就是呢，我哋可以好清晰咁样回想返起身边人嘅长相。不过要话回想自己嘅长相嘅时候呢，就会有啲蒙蒙查查啦。之前嗰一块人皮就生喺我个面上，虽然我亦都照镜咁睇过几眼，但係自己睇自己就对于呢个人皮嘅具体印象呢就好模糊嘅。反倒而系阿豆腐同阿顾文文佢哋两个，因为呢两个人呢同我嘅关系就几亲近嘅。咁喺我俾个人皮覆盖咗面之后，出于担忧或者其他嘅心理，难免可能就会睇到我几眼。咁自然而然，嗰一张嘅人皮嘅面相呢就会俾佢哋清晰咁记咗落嚟。所以豆腐求仙先忽然之间讲得出咁个话。呢条靓仔呢有时真係冇头冇脑，搞到我唔会咗佢，以为呢佢又系喺度乱鬼咁噏嘢。呢阵时当我静咗个心落嚟慢慢观察，记忆中嗰一张模糊嘅人皮面相即刻就同壁画上边嘅嗰个俾群鬼分尸嘅人就画上咗个等号啦。刹那之间，人脚、眼球、人皮呢啲嘢喺我脑里面不停咁闪现，最终都全部汇聚晒喺呢一幅壁画之上。我猛然有个諗法，我谂唔通呢一个壁画上边所画嘅唔系假象，而系真实事件。唔通我之前睇到嘅吊住嘅人脚、偷窥我嘅眼球，仲有贴喺我面上嘅人皮，都系属于壁画里边嘅人？好显然，谂到呢一点嘅唔单止我一个，大家嘅面色都变晒。片刻之后，我听到豆腐首先开口，佢一向呢就忍唔住话嘅。佢又问：喂，你哋讲呢个上边画嘅嘢系咪真㗎啦？唔通真系会有呢啲咁嘅群鬼分尸嘅事情出现？冇人夠胆回答佢。事实上，专睡呢阵时，呢一张半丑半俊嘅面都已经沉咗落嚟啦。群鬼分尸呢幅咁嘅画面系乜嘢意思呢？唔通系一种警告？如果我哋再系咁继续流落去嘅话，会唔会就系落得一个咁嘅下场啊？顾文文啊，拧一拧头讲：，太残忍啦！喺呢度上边嘅人，究竟系犯咗乜嘢错，要受到咁样嘅对待呢？豆腐啊，缩一缩条颈讲：，鬼怪害人，仲需要有理由嘅咩？顾文文佢好靓嘅面就沉咗落嚟，佢又讲：我觉得啲鬼啊虽然有，但系毕竟都系好少见嘅。如果话群鬼分尸系咪真系太离谱啊？会唔会呢个系一种象征呢？而喺壁画上嘅人实际上系俾人为咁分尸。佢呢一句人为分尸，听咗喺我耳仔入边，我突然间就谂起咗一件事。喺阿爷嘅笔记入边，曾经记载过一种嘅局，又叫做相思地煞局。呢个系一种极其阴毒嘅招数嚟嘅，相传系嚟自于古西域嘅一支邪门嘅宗教。所谓嘅相思地煞局呢，最常见嘅就系运用喺呢个阴阳宅入边啦。所谓嘅阳宅，含义上边就系指生人活人住嘅宅子，而广义上边讲呢，就一切嘅地面建筑呢。而阴宅就系死人住嘅地方，自然就系地下啲墓穴啦。我哋成日讲嘅陵墓，其实墓呢就系指埋咗喺土下边嗰部分，即系地宫；而陵呢，就系指喺地表嘅建筑，譬如清十三陵咁。地面嘅建筑咧，宫殿啊无数。清朝仲未灭亡嘅时候， 灵宫里面仲专门请咗负责侍候死去嘅先人嗰啲工人，按照呢个死事当生事咁嘅规矩，每日呢仲要为唔存在嘅墓主人嘅灵魂准备飲食啊、沐浴啊、衣物一类咁样嘅事宜啊。相思地煞局系一种极其损阴嘅招数，即系呢将一男一女分尸，分尸咗落嚟嗰部分各自呢就埋入咗喺建筑嘅唔同嘅五个方位，再以呢个秘术嚟养佢，形成咗相思地煞局，为呢个墓主人嚟守灵。呢一个局所害嘅男女，据说呢系永世都不得超生嘅，日日夜夜都将受尽分尸之苦。如果将呢一个局用喺阳宅，就系一个害人嘅功夫，住喺呢度嘅活人呢，一定会遭受大难。就算你系到此一游咁行过，亦都好难保你就冇命行翻出去。顾文敏头先嘅讲法就提醒咗我，我心头一动，心谂唔通呢个系一个相思地煞局？我将呢一个门道从大家乜讲？呢个时候见到豆腐一面同情咁讲：，哇，嗰对咁嘅男女死得嘅真系太惨啦！咦，呢个壁画上边不过只得男人嘅啫。我讲。过去呢就研究系男左女右嘅，左尊右卑。咁呢一个获客嘅系男人，咁肯定系对面系女人啦。为咗验证我呢个讲法，我哋即刻就向住对面咁行过去。果不出其然，喺对面嘅墙上边，我哋见到一个被分尸嘅女人。川水睇咗一眼就问我啦，佢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哋总算是有所收获。既然你知道当中的门道，咁好办啦。接下嚟应该点做呢？我哋听你指挥。我只能够苦笑一声。我讲相思地煞局呢，我所知道亦都唔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嘅，呢一个被分尸嘅一男一女，而家已经夹住咗我哋啊！我哋唔能够急。一定要慢慢諗对策。这个时候又听到豆腐讲啊，咁我哋而家算喺阴宅入边定喺阳宅入边呢？我真係冇諗到佢会问出个咁嘅说话喎，一时之间将我哋难倒咗啦。按照呢个崖山宝殿嘅建筑规格嚟讲，自然係个阳宅啊。虽然佢亦都係号称供鬼神出入之所，不过应该都是属于阳宅的范畴，只不过现在的崖山宝殿已经是不存在了，而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从迷信的角度来讲呢，就是宝殿年久日深而形成的幽灵船一样这样的灵，从科学角度来讲就是物体记忆，那它究竟属阴定属阳呢？见到我答不出，豆腐摸下摸下嘅下巴讲，我觉得呢件事咧就真系有啲唔妥，我哋啊仲系唔好先理佢究竟阴宅定系阳宅啦。当初喺呢度嘅时候，肯定咧就系阳宅啊嘛。按照你嘅讲法，阳宅布下嘅相思地煞局就系为咗害人用嘅。咁究竟佢系害边个呢？要顾文敏啊，侧一侧头讲。咁就梗係入咗呢一座宝殿嘅人啦。豆腐又追问咁讲，咁又点解唔俾人入呢一座宝殿啊？顾文敏一时之间都俾佢问住咗。尊瑞就好似諗到啲咩咁，佢嘴里面切一声，突然间微微一笑。不过佢为咗容嘅嗰半边面啱啱对住我。呢一个咁鬼恐怖嘅笑容呢，吓到我成头都系脚汗。跟住就见到阿尊瑞目光炯炯咁睇住我哋讲，因为呢座宝殿系俾鬼神出入嘅，所以就唔俾普通人进入啊。豆腐嘅思维活跃啊，佢讲，咁既然系俾啲群鬼出入嘅话，咁点解仲要设呢个相思地煞局呢？霎时之间，一个答案就跳咗出嚟。 顾文敏就忍唔住讲：唔通关于崖山宝殿嘅传说系假嘅？咁样嘅一问一答，事实上系一套非常之严密嘅推测，大家都唔系傻嘅，瞬间就明白过嚟啦。我将成件事情啲脉络啊整理一下，分析咁讲，冇错。关于呢个崖山宝殿系群鬼出入嘅场所嘅讲法，可能系当时建筑嘅人为咗掩饰真相而编造出嚟嘅假话。呢一座宝殿嘅背后就肯定仲隐藏住其他嘅秘密，所以先会设下呢个相思地煞局进行守护。砖碎嘅神情就恢复翻冷静，佢系阴恻恻咁讲：睇嚟当初鬼王陈思远就是因为这个秘密而来的。豆腐现在成面都得意表情，摁晒脚咁，好像一副啊，你看我几犀利，大家快点为我弟点赞啦咁。不过过了一阵，见到我哋冇人理佢，佢又一面失望咁讲：唉，你哋系咪又唔记得咗啲咩嘢啊？顾美女呢就同我哋相处得耐呢，所以佢又默契十足。佢一听完啦豆腐咁讲，佢拍一拍个头，恍然大悟咁讲： 啊，係呀，哎呀，真係发现咗呢个真相，多亏咗小豆，你呀真係太聪明啦，不愧系艺术家。 哇，咁样一赞，豆腐飘飘然，一面喺度傻哈哈咁样笑，跟住又故作淡定咁讲：小意思啊，好啊，大家唔好浪费时间啦。我哋呢应该諗諗应该点样对付呢、这个咩相思地煞局。此话一出，大家目光就投向咗我，我只能够将自己所知嘅一切就讲出嚟啦。相思地煞局呢是借地气来滋养惨死的相思。根据各个地方的水土不同，滋养出来的相思能力呢亦都有不同。想要破解，那么一定要将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尸体的部分全部挖出来，然之后将它储埋一起烧了它，这样才可以破解这个地煞局的。豆腐听完他就问：哎呀，相思地煞局破解咗之后，咁嗰个男女嘅尸体系咪可以超生呢？我就拧咗拧头，心谂呢个爷爷上边都冇讲到喎。于是我又讲：理论上系咁啩，能唔能够超生，咁啊唔系我哋考虑嘅范围啦啩。豆腐睇咗睇墙上被活活分尸嘅女人，即刻又讲：啊，我哋咧破咗相思地煞局先得。一嚟咧就系为咗我哋自己嘅安全啦，二嚟咧都系为咗对一对惨死嘅男女。啊，老陈，你快啲讲啊，接落嚟我哋应该点做咧？我话讲，咁啊，梗系去揾分散嘅尸体啦。专家就讲：咁去边度揾啊？建筑或者地宫嘅格局咧就唔一样嘅，啊，掩埋尸体嘅位置自然亦都唔一样啦。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呢一个崖山宝殿嘅格局先得，咁先知道点样揾嘅。呢一句话一出，大家就即刻哑然啦。我亦都跟住苦笑。我当然知道咧，呢啲话就真系有啲乱噏嘅，因为我哋而家连呢个大殿都出唔到去啊，更加唔好话系摸清楚呢个崖山宝殿嘅规格啦。只恐怕一出呢个大殿，我哋就会俾嗰条毒蛇，仲有嗰个相思就害死。之前嗰一块人皮啊冚我块面，接落嚟究竟会发生咩事，边个都无法想象。一时之间呢、这个情况又陷入咗僵局，事情又似返返嚟原点。咁接下嚟要进行嘅行动，我哋又要先揾原因。点解个毒蛇同埋人皮灯笼会怕呢一座咁嘅偏殿呢？喺旧阵时啊，有种讲法话，就算再犀利嘅鬼，亦都有个共同嘅弱点嘅，就系惊面对自己嘅死亡。举个例嚟讲啊，一个跳楼而死嘅人变成咗怨众子只鬼之后咧，佢可能系好劲抽，但系如果有一日佢啱啱见到有人喺度跳楼，咁呢一幕就会激起佢嘅死亡记忆， 即使是得鬼这一种无形无质的东西，亦都会生出了这个恐惧的情绪。当然呢，这一些都是一些乡间的讲法，究竟是不是这样就不得而知了。